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9集，风波。他们一块打萧迟野的时候，可都要在八大营上分一杯羹，如今萧迟野还没打掉，自己先内斗起来了。西侯轩心里不忿，他先前在西固湾的事情上花了笔银子，好在家里的盐矿没抄，照样是财源滚滚。反正朝廷不清楚西家的私账，但是魏怀古要钱却不一样。八大家最明白八大家都是什么德行，西家卖盐出海，在涌泉港还养着一批大船，这事儿他们都清清楚楚。沈泽川语重心长， 花钱消灾，你身陷囹圄，外面为你办这事儿的人得挑个你信得过的。私账走钱，魏家如果要十几万，光是银子运输都是大问题，必须有人替你好好筹划。另外事情紧急，尽快办吧。 找燕青。 谢宏轩脱口而出，说完又自己踌躇起来。薛修卓也知道西家底细，难保不在过程中起了别的心思。西家积累的金银山是上头几辈玩命攒下来的东西，绝西河州连着的铺子买卖更是数不胜数。钱西宏轩拿得出，但真正能在这上边托付的人他却没有。西固安死了，西家几个偏房把算盘都打得噼啪响，搞不好他西宏轩没死在狱里，反倒死在自己家人手里边。谢宏轩忽然说， 兰州，你擢升同知监管诏狱，有进出去都的办案特权，燕青如今在大理寺都有不便，我怕他太显眼惹人查，这事儿你办如何？ 沈泽川颇为意外， 我既没管过账，也没跟魏怀古打过交道，你在外边的生意我也不清楚，我怎么能办好呢？ 要的就是不清楚。 盐场那边有我指定的掌柜，他们办事利落，银子不需要你筹。只是银子若是数目太大，运输确实格外麻烦，十几万的银子装车都要堆成山，走水线不行，我们家的路子都在海上，往里通，北边是狄城花家说了算，南边是河州严氏说了算，只能走旱路，旱路要横穿绝西十三城。干他老母，这么多银子砸不死他魏怀古。总之过绝西别的都不怕，却必须要提防江青山，这人是个狠角色，要是让他抓住了，我就得被扒层皮。 沈泽川不着急答应， 此事重要，还是与薛修卓通个气吧。 不行，严青不是能办这种事情的人，他再插手反倒不妙了。你只需告诉他，叫他替我继续在朝堂上想法子求情，皇上一时犹豫没大碍，这回出去我头一个要弄死魏怀古。 西宏轩沉下心，他说罢又对沈德川笑了笑。 你也不必慌张，我知道你没碰过买卖，我在去都的宅子里留了个管账人，叫做西丹，是跟着我的老人了，由他陪着你啊，我见了他自有安排。 西宏轩脑子转得快，也不敢贸然就信了沈泽川，他记得几雷是怎么被玩死的，所以留了一手，要见着自己的人才肯真的拿钱。西家的钥匙都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，没有钥匙西家的所有钱库就打不开。沈泽川温声， 过几日吧，我带他来见你。 潘祥杰停职待餐，又挨了板子，在家里唉声叹气地趴着养伤。他儿子潘令受到波及，每日上朝要挨言官们的痛骂，几日后也被调派停职，拘在家中闭门不出。 萧迟也进爵设宴，专门邀了赫连侯。赫连侯因为上回赵月郡主说亲的事情，自觉没脸见萧迟也，也担心这霸王春风得意，当众给自己脸子看，于是左思右想，让自己的儿子赴宴。小侯爷叫费氏，也是东龙大街有名的人物，以前跟萧迟也吃过酒。但是他们这些小霸王都没有萧迟也这个大霸王横，又忌惮萧家，所以后来没玩到一起，见了萧迟也李建恒都绕着走。如今要赴萧迟也的宴，他心里先虚了一半，转头就去了潘府，要潘令跟自个儿一块去。 哎，你跟我去，咱们就当散散心。 费氏兜着袍子催促。 哎呀，这回的酒宴在开临河上，人多着呢。 潘令的儿子才满月，他逗了一会儿说， 不去，这几日正烦着呢。 小崽子有什么好玩的？ 费氏几身挡开奶娘， 这回不去不行，我爹专门吩咐了，你去玩一玩，跟他交个朋友。我听说他跟督察院左都御史岑玉有交情，有他出面，你也能少挨点骂。 潘令扔了金帕， 你还说，就他曾寻一骂的最狠，萧儿这回是借着跟皇上的交情才进了爵，他跟岑玉能说几句话？我不去，我怕丢人。 费氏是绞尽脑汁的要哄他出门。 哎，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变通呢？哎呦，他跟皇上有兄弟旧谊，他要是能替你们潘家在皇上跟前说一说话，你还至于这么憋屈？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我跟他吃过酒，我来引荐。 潘令拗不过费氏，被他拉出门，上了马车，直奔开临河去。萧迟也今夜设宴，开临河上的画舫都满了。他如今鼎鼎有名，沿岸青楼酒馆都沾了光，那银子跟水似的向外泼，不必他张口，到处都是挖空心思想要给他送银子的人。但拿人手短，收钱就得办事，今日不办，日后有的是由他叫你办。萧迟也深谙其道，一概不收，这么大的场面全是自掏腰包。陈阳在后面把算盘拨得乱响，越算越慢，最后索性扔了算盘，对丁涛和古今说， 唉，宫里面赏了那么多天地宅院，咱们整理整理，找个黄道吉日都可以卖了。 萧迟也换完衣袍正好出来，金冠锦袍乌云靴，气势十足，闻言也变了色，摸了把腰带， 我就穷到了这个地步。 开春花销多，外面的庄子自给自足，还能交些银子进来，但去都里面好些宅子都是宫里赏的，不能租，还要安排人每日洒扫。咱们的王府和梅宅是长居宅，伺候的人加起来少说也有300来人，月俸赏银还有 丁桃的堂钱，你一年得吃掉边陲一支斥候小队的口粮吧，惯的你。 丁桃抄着小本没敢嚷，嘀咕道， 是我在家的时候王妃特许的吗？ 萧迟也冷酷地说， 你长大了，你不需要吃糖了。画牙， 今夜的花销我就暂时不算了。 陈阳扶着桌子，觉得自个儿有点晕眩，说， 我明早再算。 哎，办事儿嘛，爷们就要阔。 古今言简意赅， 外边的宅子好好查查账，我几百年不去一回，大哥那边也顾不上，下边人逍遥久了就敢糊弄人。 萧迟也长腿一迈，又退了回来。 现在就算，多不过几千两银子的事情，这账有人管。 古今看他出门，问， 谁啊？咱们府里有谁能管二公子花钱？ 陈阳把算盘抱回来，拨了一会儿，含糊其辞。丁涛搓着靴子，伸着脑袋小声说， 我知道是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